好多人认为啊，考古就是挖墓。那考古是挖墓吗？我告诉大家，不是。那还有人认为考古是挖宝，那就从地底下挖那个金银财宝，尤其是我们前段时间发现的那个江西的海昏侯墓，哦，一看出了那么多金银财宝，那么考古是不是挖宝呢？我同样告诉大家，不是挖宝。考古是一项非常严谨的一种学科，首先它要具备由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红头大印，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的字样啊，上面有发掘的单位，还有合作的单位，另外呢有发掘的内容，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呢你预计发掘的面积，准备挖多大面积，还有一个发掘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都是每年一批，哎，从春天到冬天这个一年的时间之内，另外还有这个工作的领队人是谁。你只有具备了这张纸，你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发掘。如果没有这张纸，一切考古或者是挖地的东西，那都应该是非法的，所以我们带着这个才是合法的。哎，考古是这样子。那么考古究竟是什么呢？那就考古是一门学科，是根据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代人民留下来的各种遗迹遗物，去了解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人类的生活状况，哎，去研究古代人类的衣食住行，或者生老病死，还有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考古的内容很多，包括好多方面，一个是挖墓，一个是挖城址，再于是挖遗址。当然挖墓和挖遗址它的程序还不是完全一样。你比如说挖大墓，一个是你看我们现在北京那个十三陵那个地方有挖的定陵，那是以这个墓，还有呢比方说以前最早挖的是个湖南马王堆的那个地下大墓，还有我们知道的是河北满城汉墓，哎，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江西的海昏侯的墓，哎，一个是挖墓，再一个是挖城址。这个城址呢，你比方说陕西那边的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啊，那个规模非常大，挖城址。还有一个呢，就是挖遗址。所谓的遗址，就是古代人类在这个地点居住、生活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因为挖这个遗址呢，程序就比较复杂，第一要进行调查，实地调查，然后呢就接着钻探。我们知道安阳那个洛阳铲，我们用洛阳铲进行钻探，再一个呢就进行视觉的目的，要把这个遗址呢给它做一个解剖，看看这个遗址有多厚的文化层啊，有哪个时期的文化堆积，那么决定以后再进行正式的大规模的发掘。发掘完了要进行整理，整理包括修复陶器啊、绘图、照相啊、拓片等等，最后写出一本完整的考古报告。报告完成了以后，那随后就进行多项的综合的或者是专题的研究，哎，这是考古的程序。我们知道我们人呢、人类的本身在这个社会发展史、人类发展史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在原始社会度过的时间占据了人类整个发展史的 99.8%， 或者说 99.9% 的时间。那么在人类，我们现在的人类，就是说从能够直立行走，或者说能够发明熟食这个阶段，才占到了人类历史的 0.2% 或者 0.1%。 那就是说大部分时间人类的历史是在原始社会度过的。那么人类经历的时代，原始社会又分两个时代，一个是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呢，当时的人类就是茹毛饮血啊，赤身裸体，就跟动物是一样。那个时候虽然能够用后肢行走，但是很多的时间用两个前肢来扶住，属于半直立的这个形态。 所以那个是旧时代。这个时代呢，到后期人类就发明了火，就像我们北京的周口店、猿人、山顶洞人那个时代发明了火了，进入了熟食时代。但是呢，其他的还属于不发达的状态。到了新石器时代，一个和旧时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一个是制造陶器，定居生活稳固，发明了农业，石器呢生产工具进行了磨制，由旧石器时代的工具，打制工具发展为新石器时代的磨制工具，饲养业也出现了。所以呢，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人类这个社会发展史上真是进行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原始社会整个的是包括了旧石器、新石器这两个大时代都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历了阶级社会，这个阶级社会是有文字记载的了。我们经历了历史，我们现在知道的从文字最早的文字，从夏代这个商代的甲骨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梁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一直到中华民国，这些都是文字记载的时代。那么人类大部分时代呢，是在原始社会，原始社会这个漫长的时代，正是考古学需要考察论证的一个时代。考古研究的时空领域有哪些呢？一个是对没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时代的考证，刚才说的是原始社会。还有一个呢，就考证文献对远古记载事件是否真实，就是下面要讲的与会诸侯与涂山这个大禹治水的事件，文献有记载是否真实，那需要考古来考证。还有一个呢，对于文字记载以后时代的考证，那就是从这个商周以后。所以考古呢，真是起到了一个补史正史的作用，真是一个起到补史正史作用。通过考古，让我们现代人知道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有着怎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同时呢，让我们感受到祖先在远古时代的聪明才智，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双手创造出来古代文化。好像曾经有人写过，也包括外国人都写过，不能低估原始社会人类的聪明才智。我们不要把原始人看得多么原始，其实那时候的发明创造，有的我们现在人感到非常的感叹。所以考古呢，真是让我们学到了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考古的神奇和魅力。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安排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先生主讲的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这一内容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是认知考古，第二是与会村考古的收获，第三是大禹文化的重大意义。下面就要谈到与会诸侯于涂山这一内容了。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涂山位于现在安徽蚌埠怀远县，传说禹建都之后召集了夏和夷的部落首领于涂山，史称涂山之会。谈起禹，大家并不陌生，在我国历史上关于大禹的传说有很多，在我国不少的地方也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有的说是在四川治水，也有的说是在浙江，还有说是在山东、河南等地。由于历史久远，再加上历史遗迹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欠缺，禹在历史上究竟有无其人，是否只是个传说，都有着诸多的争议。但是从现存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来看，历史上应该确有其人，而且有过治水的经历。治水地最靠谱的地方就是在今天的蚌埠境内。《左传》当中记载，

叫与会诸侯与托山，与会演变过来，还有很多的民间传说，传说最多的就是与侯孙这个地点就是大禹会诸侯的地方。大禹娶托山氏，新婚三天离开家门出去治水，流传了三过家门而不入啊，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故事，那么再详细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说不清了。还有一个呢，现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涂山庙会。在4000多年前，大禹率领治水大军来到蚌埠的这个淮河中游，也就是蚌埠地区，劈山倒淮大会诸侯，留下了新婚三日而别，三过家门不入的千古佳话。是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路过涂山，路过这个地方，说命立禹庙以镇涂山，命立启庙以镇荆山。从此以后呢，先民为了缅怀大禹就进行了祭祀活动。涂山庙会啊，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说至今是淮河两岸最大祭祀大禹的庙会，每年的3月28日啊，都在涂山举行庙会。当时那个状况啊，真是非常的吸引眼球。涂山实际上它的海拔高度只有338.多米高，像这么一个高度，在我国名山大川当中，真是一个显不出来的一个山的高度。但是应了一句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哎，它有什么仙？真是有大禹文化这个仙。从空中看，当年呢，就是说汉刘邦命立禹庙以镇涂山，不是涂山顶上的一座禹王宫，它最早是建在汉代，后来呢，经过唐宋啊历代啊也进行了修建，如今从高空看还略成一定的气势，还成立一种规模。每年3月28日在这个涂山这个地点呢举行庙会，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涂山来祭拜大禹。所以这个祭拜大禹的这个涂山庙会在淮河流域还就是这一个地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继续安排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王吉怀先生主讲的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向往，多想会是坚持的人 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先生主讲的《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考古是一门学科，是根据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和遗物，去了解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几万年前人类生活的状态，去研究古代人类的衣食住行以及社会的发展。通过考古，让我们现代人知道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有着怎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通过考古，让我们去感受祖先在远古时代的聪明才智，他们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的古代文明。考古让我们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考古起到了补史正史的作用，它的神奇和魅力使中国的传说时代变为信史时代。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 下面讲起来大禹治水故事流传和淡忘，在六七十年代上过小学的人都会清晰地记得，在当时的这个语文课本当中都有一篇必读的课文叫做大禹治水。我们最能记在脑子里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当时对大禹治水这个印象，就像与当时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什么司马光砸缸啊、孔融让梨啊等等等等，所以让我们记忆犹新。我在发掘与会村遗址的这个期间，在蚌埠地区有的老师带着小学生中学生到这个遗址啊去参观，我就问他们这些中小学生，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大禹治水啊？他们一听一片茫然，一齐刷刷的用摇头来回答我。就可见呀，在现在这个教育当中对大禹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淡忘，真是越来越淡忘。不知什么时候就是从这个语文课本当中就没有大禹治水这一课了。但是呢，对于 在六七十年上过小学，那个上小学的人，读过大禹治水这个内容的人，应该说还是记忆犹新。那么大禹到底是人还是神？我刚才说没有考古这个工作之前，好多对古史记载的历史事件都打有问号，都觉得是神话故事啊，民间传说。我刚才说我也曾经认为什么尧舜禹啊、三皇五帝啊，都应该是神话传说，其实不然。考古学界、先秦史学界研究证明，也包括我们现在的自然史、自然科学界研究证明，大禹是人不是神，他是作为一代圣人出现在我们中国历史舞台上。因为历代的民间都有崇拜、敬仰、信奉大禹这个活动，甚至有的这个记载呢，把大禹啊描绘的啊跟神一样。我们现在并不奇怪，因为你现在崇拜一个人，哦，你这个人你真神了，说这个人你真神了，其实就是对他崇拜的一种，到了一种程度。现在呢，就是中国，在中国其他的城市里边，树立大禹像，就地下这个树立大禹像的城市特别多。台湾也是把大禹作为水官大帝来供奉，日本也是有禹王庙和禹王节。前段时间日本人到蚌埠博物馆去参观考察，我才听说在日本又兴起了一个学问叫禹学，叫禹学。所以呢，现在人崇拜大禹，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其实在中国历代崇拜大禹的也很多。关于大禹的历史功绩，在国内啊，研究大禹基本上形成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说大禹是生在四川的汶山，兴在河南的嵩山，娶在蚌埠的涂山，会在蚌埠的涂山，葬在浙江的会稽山。可能应该知道，在会稽山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大禹陵，就是每年祭祀大禹，形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祭祀大禹的规模。不是有人说北拜皇帝南拜大禹吗？哎，就是大禹死了以后埋在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哈，一个人从生死观来考察，我觉得人生在什么地方，死在什么地方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看他这个人一生当中干了哪些事情。我说大禹一生当中就是治水，哎，为民除害。因为在四千年以前，我们看记载，文献记载就知道，叫做海水倒灌，天下变成泽国，把老百姓都逼到了山头上，看着那个洪水滔滔，冲走了牛羊，冲走了房屋啊，那种场面。大禹是继承了他父亲鲧的事业，他父亲鲧就是治水以堵为主，我们都知道以堵为主，没有堵好，越堵水越高，没治好，哎，被这个舜给杀了。所以大禹继承了这个他父亲的这个事业，改了以疏为主，以疏通为主，说治平了啊，制服了天下的水患，让人们过上了这个安定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事业，比他生在什么地方，死在什么地方都有价值。他除了治水以外呢，大禹的功绩还有征三苗。征三苗，这是一个，据说这个三苗也有说三毛啊、三苗苗族啊，它是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个非常大的部落集团，他把它给征服过来了，哎，它也是在统一，在国家大统一的前奏曲。还有一个呢，就是娶涂山，娶涂山侍女，这个说明的呢，就两大部落之间的联盟合一。还有一个呢，就画九州，我们知道了，画了九州。最后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会诸侯。我刚才说嘛，大禹会诸侯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代表大会。他们是会诸侯为了实现中国大一统前面的进行一次会盟活动。现在民间呢对大禹崇敬啊那就很多了，我们到外地旅游的时候 可能能看到这种现象。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到那就能看到的安徽的怀远县有树的大雨巷，还有在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苏州、山东、浙江，甚至说汉水流域、甘肃，还有壶口瀑布等等，我都去过这些地方，都立有大雨的非常大的这个塑像。其实这些遍布于这个中国大地上的这个大雨遗迹啊，真是铭刻着大禹的丰功伟绩和人民对他的思念，就是要借这个大禹这个名字来发展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济。所以这个大禹像呢，也是我们现在人，就大禹的事迹，也是我们现在人从文化的角度重视的一个崇拜或者重视一个重点，要让它显示它这个大禹文化这个价值。宋代的苏东坡有一句诗，穿梭坡崎水上浑，地埋汪汪古英存，桥宿一入黄乃庙，乌鹊幽巢雨会村。这是讲述了一段从治水到平天下，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和平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的一首诗。其实穿梭坡崎，坡崎是只是巫坡崎啊，传说它是一个水兽啊，水怪啊，把它给制服了。地埋汪汪古英存，汪汪是当年这个大禹杀的防风，汪汪是防风，传说是大禹的外甥，他因为跟大禹不和，在大禹会诸侯期间去晚了，大禹以这个为借口把他给杀了。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传说里很奇怪的一个人物啊，他的骨头能拉一千车，倒下来有几里路远。现在在蚌埠的涂山的东边还有一个叫雪流上下洪，就是传说这么一个人物，制服了水患，收落了各个部落，最后治国平天下。说乔苏一入黄乃庙，这个乔苏一入黄乃庙啊，这个熊的少了一点。这个黄乃庙呢，是大禹父亲滚的一个庙宇。说砍柴的人，哎呀，背着柴火进了庙里面了。乌鹊幽巢雨回春，在雨回春的上下也是鸟，很飞翔，叽叽喳喳飞翔，就变成了很平和的一个天下了。哎，这就是说明了大禹从治水到平天下这么一个全过程。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王吉怀先生主讲的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 禹会村遗址所在地安徽蚌埠市的淮河岸边，如果我们把这个淮河作为南北两方的非界线，我们把南方北方不是以秦岭带嘛，秦岭带和淮河带作为南北两方的界限，它正好在淮河的边上，我们分开以后正好能看出来这个禹会村所处的位置就在南北两方的分界线上。发掘前呢，这个地点就还剩一个孤堆，这个孤堆据说在50年代的时候，这个孤堆高有5-6米高，一个大孤堆。相传这个在孤堆周围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因为孤堆在50年代的时候，孤堆上还有立有还建了一个庙宇叫禹王庙。在后来呢，修淮河大堤，它因为它在淮河边上，整治淮河，修河堤，取土，在逐渐的挖这个土，这个大土堆的土，就看保不住了。后来呢，就把这个古堆就破坏了，而且在这个土堆的周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叫黑石， 这个黑石神奇在什么程度呢？据说天再旱的时候，这个石头所处的地点有一个坑，还有一汪水。再旱的时候，它这个坑里边就水不干。说这农村的牲畜啊，哪儿蹭破了以后，牵过来在这个石头上蹭一蹭，马上就能愈合。说这个石头在战乱的时候，说被日本人给抢走了，被日本人给抢走了。目前不知道在什么地点，不知道的下落。我没发掘前呢，已经被老百姓作为自己的这个私留地啊，种上好桃树。这个地点我没发掘，那个与会诸侯那个大祭祀台基底下埋的地方。工作的时间呢，就是2000年第一次进入进行了钻探，进行了视觉。因为这个遗址面积非常大，我第一年钻探的时候，我保守的认为这个遗址有50万平方米。后来又经过了详细的钻探，因为好多地点呢是埋在了村庄下，当时我的工作没有展开，就保守的说为50万平方米。后来把村庄下钻探了以后，得知这个遗址的面积200万平方米，是相当大的一个遗址。我们进行了钻探视觉，最后从2007年到2011年，我带队连续进行了5年的大规模发掘。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又进行了，为了配合一个国道的公路，又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所以呢，这是目前在淮河流域最大的一处遗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发掘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市级保护单位，后来发掘出来又根据这个遗迹遗物，根据它的文化价值，一下子蹭下的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遗址到底哪些方面能证实大禹在这会诸侯呢？主要的遗迹现象，一点，大型的祭祀台基，画了一个测试图，这个遗址测试图，遗址分布的地方往北就在村庄底下，还没到尽头。我们在这个位置发现了祭祀台基的位置，我们把这个地方全面的给它揭开，发掘出了一个这么一个遗迹现象。我们从高空图上来看，看不出它的细部，我们从局部的解剖来看，这个祭祀台基就是大禹会诸侯的这一个场所，实际上是人工挖槽堆筑铺垫覆盖而成。明显的看出来底下是灰土，上面垫了一层黄土，黄土上面一层白土，上面土呢它是祭祀台烧祭面那个位置，实际上大面积的就到白土为止。而且整个的祭祀台基的这个白土和黄土这些土层，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它的来源。你想想啊，这个祭祀台基总面积是2000多平方米，它的黄土和白土都是平均厚度在10公分左右。我们算一算2000平方米的一个范围，在10公分，我们可以想一想它有多大用土的土方量。而且它的这个黄土的来源、白土的来源我们没有找到，建筑这个临时舞台的这个土来源我们没有找到它的来源。所以呢这是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个谜，为什么它铺黄土铺白土，它可能当时有一种特殊的理念，我们现在也没法去考究它为什么有黄土白土，它确确实实是用白土黄土铺垫起来。我们从高空上看，我们似乎看不出来这个祭祀台基上有什么样的遗迹给大禹会诸侯有关系。哎，实际上从北边有柱洞、有凸岭、有凹槽、有烧祭面、有方土台、有圆形的这个环底坑，还有有柱洞的方坑。我们把主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凸岭呈着一个不规则的 X 状，当时老百姓把这个地点传说有一个叫跑马岭，就是大禹经常骑马就治水期间啊，经常骑马巡视水情的必经之路。但是呢，有一点特别的值得我们注意，这个位置到头了，这个地点也到头了，唯独 这一排没有到头，正好这个地点是老百姓传说从这个地点骑马到淮河岸边，因为从这个地点到淮河岸边大概还有200米的这个距离，正好这个地方没有到头。我们从整个图上来看啊，祭祀台阶往西没有到头，那这一片底下埋着什么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是说大胆的猜想，在这个地点的底下肯定还有更重要的遗迹现象，我们目前只是挖了这一块，挖出一个完整的大禹会诸侯的一个祭祀台基，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就是临时性的舞台，哎，搭了一个临时性的舞台。那么往这边是不是还有相应的遗迹，那我们目前不知道。我们随后呢还要经过就是这个村落搬迁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考古发掘，那可能到时候还可能有更壮的遗迹来暴露出来。烧祭面，这个烧祭面当时清理出来是平整光滑坚硬，可见当时的火候啊，在真是大火在烧。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了祭，了祭什么呢？一个是当时大禹在会诸侯期间烧玉烧帛烧三牲，就是猪牛羊，只有烧这些东西才能通天神，来通过天神来下降来辅佐人们完不成的事业。当然这也是一种祭祀啊，一种心理活动祭祀嘛，这了祭的一个场所。下面有个方土台，我们挖这个方土台啊，正好它的位置在祭祀这个大舞台的中间。我们挖出来以后，其实这个方土台我们挖的时候就是现场保存了1米高，长宽各1米，就这么一个方土台。我们挖出来以后就是真是不知道干什么用这个台子。每年的发掘期间，我们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都要组成一个10多人的考察团到现场考察，一个是考察出土的遗迹，再一个是考察出土的文物。那么当考察到这个遗迹的这个方土台的时候，大家都一种很大胆的猜想，这个就是大禹当年会诸侯站的一个讲台。当然了，这也是一种说法啊，也可能是摆什么东西的，我们暂且把它作为一种大禹会诸侯站的一个台子。除了土台以外呢，还有一排带有柱洞的长方形土坑，这个土坑很特别，它在这个祭祀台基的中间的南部呈一个南北向的布局，它的西侧在一条直线上，东侧长短不齐，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它的柱子都栽在西侧的一端，在一条直线上有35个柱栽柱子的柱洞，南北长度是50米。因为考古啊发掘啊，发现了柱洞会自然给建筑联系起来，你比方说我们发现的宫殿发现的房子都会有柱洞，但是宫殿的柱洞房子的洞呢，它应该成一个形状，你比方说成一个长方形椭圆形方形，但是这个柱洞在一条直线上而且长度在50米，这种现象我们无论如何都和建筑和房子联系不起来。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呢第一次发在我们中国考古网上，发在网上让大家来评论是一个什么现象。所以呢好多人这个专家评论了，这是一个在诸侯国国旗的地方，因为它做成这个长方形的坑，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栽柱子的一种方法，不像我们栽柱子现在有雕车给它雕起来，可以准确的把它放在一个柱子那个柱坑里边。那当时只要栽一个很大很高的柱子，它必须要先挖一个坑，就是把这个柱子顺在这个坑里，然后从这边给它掀起来，准确的落到这个柱洞里面去。哎，所以呢我们就是根据这种现象来想到了这是一个栽柱子的地方。那栽柱子不能光突突的栽一个柱子，那是它是会万国诸侯的时候 那应该是摘的各个部落的一个诸侯国的国旗。那么看着这一块国旗，我们就会想到了我们现在联合国门前啊有万国国旗那种现象，这种气势这种规模我们可想而知。从祭祀台基地南端往北边看，正好和北边的这是涂山，这是金山，相传这两座山原来是一座，大禹为了劈山倒淮把这个山给劈开了，让淮河的，这是淮河嘛，让淮河的水顺流而下，所以他选择这个地点正好冲着北边涂山这个金山的这个河口。古书上记载涂山南八里有禹会村，是禹会诸侯之地，正好这个地点给北边的涂山就是八里路，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也不是偶然的巧合，那应该是在选择这个地点的时候也是有它的目的性。那么大禹就劈这个大山，劈开这个大山怎么劈开，好多人就问我原始人劈山怎么能劈开，没有金属的工具。我说最可行的一个办法怎么劈呢，就是火烧，因为后来也拍大禹舞剧的时候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就是用火烧把石头烧红，然后往上浇水，一浇水石头击炸了，就这样一点点往下劈开，说是最也是最原始最可行的一种办法。哎，所以在这个地点举行了万国诸侯来聚会的这个地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我们安排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先生主讲的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这一内容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认知考古，第二是禹会村考古的收获，第三是大禹文化的意义。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呢，谈到了禹会村考古的收获，特别说到了禹会村的一些主要的遗址现象。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几个内容以外，下周同一时间王先生还会谈到像祭祀沟、祭祀坑以及大型工棚建筑等等的一些重要的遗址现象，还将要分析禹会遗址的文化特征。欢迎听众朋友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北京琴书演员王树才，我呢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琴书的代表性传承人。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这段旋律来自张艺谋1997年导演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为电影增色不少，也让河北省三河县青年王树才为之倾倒。他在朋友指点下前往北京毛遂自荐，想拜在关先生门下学艺。一进门，关先生就给他出了个题目： 你会唱吗？ 我哪会唱，但是我敢唱啊，我从小北京土长啊。好家伙，完了，老爷哥这次嗓子不错。你呀，每礼拜六你就上午9点半你过来，中午呢我管炸酱面，也不收学费。 从此王树才就跟着师傅学艺，也对北京琴书的渊源有了了解。